锵锵三人行，哎，那天看见圣火传递了吗？ 哎，是啊，看 见 点火吗？ 希腊姐姐了吗？ 不是祭司， 祭司， 看见祭司了， 希腊姐姐。 哎，你看看看这照片，我凝视了许久啊，就是这个仪式啊，你看，我就发现呢，你看古希腊人啊，他穿这个袍子，你发现没有？要是现在就是以瘦为美，穿这个衣服不好看。现在的模特穿这个不好看，所以就是说 他必须丰满， 对 muscle， 男的单腿跪下，看到没有？ 对对对， 那 跪的 那是接火呢， 接火， 那是接火呀、啊。所以我记得有本书啊，就当年说那个丹娜有个艺术哲学这本书， 对， 都讲到，就说为什么那个时候的古希腊这种雕像，包括这个艺术哈，就对人体的肌肉的表现呢，无与伦比。到后来他认为是衰落了，那为什么呢？他说：“你要想到那个时候，古希腊、古罗马，街上到处都是裸露着肌肉的人。 对， 在运动场上， 对， 甚至听说他们那时候奥运会都是光着。 对对对对，是的， 真的吗？ 在光着赛跑的， 光 裸跑嘛，一帮人。 咱们北京奥运是不是就要复归一下？光着，就是说他的意思就是你在公共浴池，到处都能看到这个裸体。” 对， 所以说这个艺术啊，就跟当时的视觉 对 能表现的那么好。 艺术源于生活。丹娜那个，他认为决定艺术的几个条件，其中一个就是跟气候还有关。 对， 所以他那个你想，这个发源是在希腊，所以就这么露手臂。要是在瑞典的话，在瑞典的话就都是圣诞老人了。 哎，是 对不对？ 对， 所以你穿上衣服就什么都完了。 而且希腊人对身体是一种特别的着迷，他本身就是他们认为一个人的身体跟一个人的性情跟一个人的智慧应该是接受同等的教育跟训练。所以以前就算是哲学家，你看亚里士多德他们那帮人呢，传闻中都是一帮体格非常好的人。苏格拉底也是，苏格拉底是打仗很了不起的，在战场上他是荣誉公民。 主要是他们都要露，他们那种衣服你看怎么样，就在国会大堂也是半边都露在外面。 对对对 啊， 而且他讲究这种，他那个时候就讲究健身。 对，没错， 是吧？而且呢，你看那个时候说是什么来着，哎呀，我忘了，你说吧。说是不是？ 他们就是要健身嘛，因为健身就等于锻炼身体跟锻炼心灵是同一回事，你知道吗？他们所以那个时候呢，比如说我记得看书上讲，说他们那时候所有学哲学的学校里头啊，一些人比如说学这个辩论术、修辞学，也天天在那做体操的。我们现在讲那种体操。啊 ，gymnastic 不就是希腊人开始搞的吗？他们特别关心。 还有最好玩的是他们那个剧场啊，不是叫三一律嘛，同一个时间、同一地点、同一人物嘛。原来他们最早剧场那个样子，一场剧演一整天的。 对。 就他们要把所有的故事放在一天里，然后他们就真的一天要、按今天说吧，带饭盒去，带盒饭去看， 是发的， 发的， 因为那时候的国家的德政是什么？城邦国家德政就要讲究两样事情，对百姓好要干两样事。第一，请所有老百姓免费看戏， 平民啊，奴隶不算， 对， 平民。 这个戏啊，它是平常得花钱的，但是总有一年总有那么几回呢，是大这个政府出钱请大家看。看戏的时候呢，要发面包。那个戏呢，因为是木有戴面具嘛，所以这种东西加起来叫 bread and puppet。就是面具与面包，那么这就是表示一个国家对百姓好。 哎，是啊， 我们现在就送票给大家看夜宴呢、啊， 对， 无极啊，是吧？咱们现在也发挥这个传统。不过你较令人惊讶的是他的剧场的设计，你去蓬贝，就那个被火山 灭掉， 就拿出来。那是2000年前的剧场啊，你现在跑去跟现在剧场就没有任何区别。 对， 现在就是这样，它阶梯。然后我见有一个游客就站在那个演唱那个位置上，没有 Michael 那个回声， 就在那里唱歌，巨响。你站在几十排后面就听得清清楚楚。 对， 那就是2000年前的那个剧场。你所以去看斗兽场一样，今天的体育馆跟斗兽场在技术上没有进步。 绝对的，就是说古罗马的那个竞技场啊，他们说实际是奠定了到今天为止 对 体育场的基本形制。 没错， 奥林匹克尿槽。 对， 奥林匹克尿槽。 尿槽 。 我说奥林匹克还尿炕呢， 尿槽。咱们现在就多了一个上面那个。 我每天开车都经过那个鸟巢，你知道吗？它那个形状啊，我老觉得像个阿凡提的帽子，你知道吗？或者像原来那个僧帽。那么一个， 你怎么侮辱我们神圣的鸟巢建筑？ 不是神圣吗？ 对，你侮辱这个我们回教的阿凡提的帽子。 你们提的虽然是玩笑， 但是确实也是我们的正题儿，就是说呀，对于一个大家认为很重要的事情，实际上是不是说有反对乃至于有开玩笑，也是一种这个正常之意呢？ 是的，其实当然是。 那个李一中有一次开记者招待会，结果他们就问他说，外国有记者说，我不知道这个记者是出于妖魔化心理还是出于得到什么东西，他说听说你们在修鸟巢的时候死了6个建筑工人，结果李一中这次升官了吗？我们上次选他什么什么老帅哥嘛，升局长了嘛，他当时就回答的，我觉得他回答挺好，他就说这个我们要调查，他没说，他没有马上跑 出来说有 个妖魔化或者什么什么，但是他可能不知道这个事情，然后就掉。事后我没有跟进这个事情，我也不知道他后来查出来是怎么样。我看到好像，但是我当时就在想这个事情，我就在想，假如就算有出事故，你世界上什么大建筑没有出事故？ 肯定有， 那个铁塔、金门大桥，你说建筑或没有事故，那有名叫。但不是那个建筑的耻辱，对不对？也不是那个民族耻辱。耻辱的时候，你是不承认的是耻辱。我个人觉得哈，你假如出现这样的事故，我听说以前那个成都到宝鸡的那个铁路啊，当初修的时候非常困难死，就是解放军有事故。后来那里就有个纪念碑嘛，就说告诉人们，我们修这条铁路是多么的艰难，多少战士在这里献出了他们的生命。我不知道这个事情的真实程度到怎么样。我想，假如这么大的一个纪念馆有一块基石，有人假如真的在这里牺牲的话，表达一份纪念，一点都不是耻辱的事情。 我老在香港，我也在推动这个嘛。我跟香港一个工会特别密切，以前我曾经帮他找一帮艺术家设计这种工商纪念碑，因为我们一直要求什么呢？比如说几个地方，像香港的会展中心，香港的国际机场，你知道国际机场，香港赤辣椒那个机场，盖的时候也死了十几个工人。就我们觉得应该要有一块碑， 世界最好的机场， 没错，应该要有一个碑去纪念他们的牺牲嘛。但是问题是，香港这帮没良心的官呢，就一直推拒我们，一直就是听听就算。我们抗议了很多年了。 你像说这个，那天我听那个凤凰那个报道，就是这个奥运圣火，还说呢，就是在这个刘琦吧，讲话的时候，有这么三个。是不是？法国 有一个无国界记者 进来，好像表示他们的一个意见， 对， 最后给架走了。那你看，我当时我就想啊，其实这在世界的这个政治舞台上或者什么舞台上吧，都是正常。 对， 我就想，我干这行，你知道吗？我干了十多年了，我就报道过很多重大的活动，然后我就发现呢，我们过去啊有一种思维，就不大能接受这样的事儿，就是说。这种思维你甚至可以说呀是一种洁癖，你知道，比如说我今天开这个大会啊，就是说连个小偷都不准有，你明白吗？就是不能出现这个，就是 负面的东西， 眼里不揉沙子，就是说不能出现任何一点不和谐的声音，甚至于说你做法制节目是吧，在这个特殊的这个期间，你不能给我报道最近发生的 什么重大罪案， 哪怕是杀人案，就跟这事儿没有什么关系。 我们开会期间，这些案件不应该发生。 先别报。 病毒先不能过来。 对， 对不对？ 所以我就对徐老师说的那个很有感触，就是说现代社会啊，好像是不是大家现在慢慢都有那么一个意识，就是说反对，并不是一种 对耻辱。有人反对你，并不代表，并不自然代表你的耻辱 啊， 因为他反对错了，那是他的错，对不对？那没事儿。他反对，如果这件事对了，也不代表我全部都错，我改了这件事我也好了。 其实本来多元社会里面，你别说好跟不好，有不同意见，然后有不同意见要表达，本来就是从古到今那都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你比如说，你别说我们这个奥运会的这个点圣火仪式遭到反对，我们是受的反对很少啊。其实你看，部分的藏独分子，然后三个无国界记者的代表，这是很小事了。你看最近美国总统，你看布什哪要回外访，不是一堆人围着他烧他的人偶，烧他的照片，烧他的国旗。 没错，这外国那个鸡蛋都上去了，啪一下。 对啊，他比我们惨多了。 我有一件小事我印象一直很深，我那时候在 UCLA， 在美国 UCLA 读书的时候，要到日本去做一个演讲，然后我就跟 UCLA 的一个老师说，我说我这个有一个提要什么，我就要去做个演讲。我说我还这样跟他说，我说我要好好讲了，因为我现在是 UCLA 的学生，我要是讲的不好嘛， 丢你的脸、啊、没想到那个美国的那个女的我印象非常深，她说我们的 face 很大，你露死没关系，她说你丢，她在嘲讽我 啊、嗯、就是你还觉得你来代表 UCLA 开什么玩笑、啊、就是说 老几 你是老几我被她一个闷头打回来，说她说我 we have big face you lose it 所以咱们还就是中国人呢、啊、讲面子， 对， 脸皮儿薄是吧，我对咱们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既然我们的官员啊，比如说到外头也受到一些示威啊或怎么样、嗯、我觉得我们应该参考一下其他国家怎么办，你不要老说美国，我们说欧洲或者东南亚其他国家的领袖或者官员出去也老给人示威的，但是示威怎么办呢，你就当没事儿，人家就是人家表达意见你就随便他表达，你能力好，比如说你应变的能力好，有机制的话你可以还开开玩笑，有时候甚至呢你把它反过来自招一下，人家会觉得你这个国家是个大国， 自 开扬大度、 啊、 对不对， 这是自信的表现， 没错，这是自信的表现、嗯、 咱老传统是的确不允许的，我想想一个大家人家过寿了、嗯、老爷过祝寿了，嗯，也有个后面那个仆人跑出来说后厨房发现老鼠，这仆人一定被吃了，哎 对， 你明白，就是说中国人这个，就但是你讲的这对奥运这个东西，嗯，本质上是一个西方人的玩意儿，是一个欧洲人主导的世界的玩意儿，咱们现在满腔热情的接受这个东西，嗯，那就好处是有助于中国进入这个世界，嗯，但它带来的副作用就是说世界上的很多规则跟我们的家规有点不同，你看从点火一刻起一直到八月再这往后类似的事情会不断发生，就是说比方说以传媒来说这就是一个大难题，当然这个事情主要是怪希腊警方不好，对不对，哎哎哎希腊警方治安有问题， 没错， 对不对， 我们维持好， 问题是他到了中国以后我们的治安就会好了、嗯、但是你知道有时候敌人是很厉害的、啊、对不对，你治安的话比方新疆的那种危机那种是非常恶毒的，还有一些可能真的是和平的、嗯、就是我一直在觉得这种事情，当然我听说他们现在做很周密的准备，你知道准备到什么地步啊？嗯，中国跟日本队的比赛啊，观众都要有一定的控制跟指导， 传说吧， 好，真的 传说吧、 嗯、不 怎么控制啊、 这个、就是说要防止一面倒民族主义的核盗采，哦，要会有损这个我们的形象，因为他们怕觉得中国跟日本的比赛万一到了紧要关头到时候那些人全赤膊了啊，大刀枪、 哦、我知道他就安排几个观众嘛，啊，就是安排一堆观众散布在平常买票的市民中间，然后呢， 看到有时间， 对，然后不是，看到呢，日本队也快不行的时候呢，也别喝倒彩，还帮日本队打气，日本队加油！ 不是惨了，那些人 在打呀， 那些人惨了， 这是国产现在这个我们的大国风范了， 这个是真的。有这类的这个预防，其实哈，我知道他北京现在方面各方各面都想得非常周到的。但是就像是刚刚那个刘琦背后那种事情，这个真是没办法， 防不胜防， 这个怎么 办，防不胜防， 其实就是我就说很多时候啊平常心、嗯、这个就很正常，但是你知道它确实跟我们的既有的一种思维方式啊相矛盾， 对， 你比如说好多大企业的老板我有很深的印象，比如说我这个企业庆典啊，这个什么事儿，这个老板往往他会说一句话，说咱丢不起那人丢不起那人，你知道吗，我们 就是实力还不够 强，特别重视面子的一种你比如说你像文道，你为什么成为我们重点看守对象呢，你知道吗， 怎么了， 我就发现 刚才找个政委跟我讲了半天、就是、 我为什么经常要教育他呢，你知道我就发现呢你跟我还是不同的，哦，你比如说我在大陆哈一直生长，我积累了我们的生活经验，你也不光是我们生活经验，我觉得是中国人多少年来的一种生活经验，这种生活经验呢，你把北京话说，就说你这人明不明晰啊，好比说什么呢，你知不知趣啊，你就是你什么叫明晰，什么叫知趣，其实我跟你说啊，这不见得是错的，嗯，你往往有的朋友他为什么不受欢迎呢，就大家伙一块儿在这儿高高兴兴的， 但是是在陶醉在我们这个气氛当中。你看，偏偏有，我跟你说，往往 A B 型血的人，他容易说，就说那个话。 就说我了 ，A B 型血。 真的吗？ 对呀、啊。 嗨，我还真没说错。我观察，就往往这 A B 型血的人，我跟你说吧， 喜欢捣乱。 他有一个特点，就是他聊天的时候啊，他打横杠。他不聊天，你知道吗？得顺着聊，越聊越引人入胜。 那不一言堂了吗？ 高兴嘛，高张医生， 你高兴，人家可能心里就憋着一口气了呢。 就有的人，你就当年像苏东坡，这、啊、不是好是苏东坡说吧？说我这一肚皮不合时宜，那、就是不合时宜， 啊、就是说像我这种啊， 在这个时间，不是说你说的话不对。您就是说，您换个场合，您换个时间再说，用另一种语气说。 我现在就示范给你看，我现在就示范一下，我就打横着说件事。 王政委教导了、 你比如说像这回啊，你知道那几个去抗议示威的无国界记者们，你知道他抗议什么吗？ 抗议什么？ 他抗议的其中一件 事，准备卡， 对，因为他这帮人啊，他你知道无国界记者这个组织啊，到处讲什么新闻自由啊，什么记者安全啊，人权这一类东西。他这回抗议其中的理由就是前阵子西藏闹事儿的时候。我把境外的记者都给赶出去了嘛， 为了他们安全， 对， 保护他们出境、 但是呢，你从这些外国记者来看，什么危险的地方我们没去过、伊拉克、阿富汗天天在那跑的，你西藏闹事儿，这小意思小 case、所以从他们的角度来看，就是说呢，你把记者现在都赶出去，你虽然说是为了我安全，但是我们有权怀疑。但是我跟你说这个说法啊，那我们要正视的地方在哪？就你看看，本来西藏的事情，现在是谁在闹是很明显的。就算现在西方媒体啊，我觉得最近西方媒体很古怪这个表现。 对，你看网上都出来了，你都觉得他这个西方媒体也怎么这么干呢？就是说明明那照片都不对，他就这么弄。 但是同样也是西方媒体，我看到一个英国报纸报道，一个当地的就英国人出来啊。他就看到有暴徒在砸那个打这个商店，在打平民哈，警察在旁边非常克制。然后那英国人说：“这警察干什么？这警察怎么人面对不法的行为，他们怎么不动啊？”这也是西方的报道。 对啊， 我就看到英国的报纸 为什么会有这个分别啊？第一，其实我也看到 BBC， 他说这个警察怎么回事？ 甚至 CNN 都出现一些访问啊，这些外国游客出来的人接受访问。比如说我看到一个小女孩对着英国记者说，我原来是支持西藏独立的，她说但是呢我现在看到，哎，怎么这藏民一下子那么有这么一少数藏民那么疯狂呢，我觉得太离谱了，我完全没办法接受。 OK， 这说明什么呢？就西方媒体向来对西藏问题这边是有偏见，我们要承认的确有这种东西。但是第二呢，其实他也会，比如说他也要 多元的， 他多元的， 他不是一 个人。那么现在问题在哪呢？就是他们现在不在里头了，他们都出来了。你刚刚看到的东西他播不了，他没拍到。 我现在就不知道他们圣火要到珠穆朗玛峰的时候，他是不是只有中国境内的记者能报道这一圣举呢？ 这事儿我们研究一下。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跟姐夫研究。 徐老师，对奥运你还是应该更好的。 咱们这个奥运跟人家有个最大的不同是，人家的奥运基本上是一个城市办的，我们现在是举国在办，基本上举国在觉得是在办这个奥运。我还记得亚特兰大奥运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在美国的华盛顿州，那个当地的市民，我跑去那个旅馆要看那个开幕式啊，没有，看不到。就是整个街上没人，就是我当时觉得美国人怎么这么 差劲，他们说 这个亚特兰大办奥运，直接在那个华盛顿州，美国人就很淡漠的这个表情，完全不关事。 你说这个 咱们这个民族 不一样，不一样，我觉得不一样。那你当年汉城奥运的时候，还是汉城的时候，也是整个韩国举国之力。为什么呢？一来我们都没办过，二来呢，对中国今天这个时刻的中国来讲，意义真的很重大。就是美国他本来他就觉得自己是世界老大，全球的中心， 但是我们是不是还应该把它稍微放回到它原来，就是说就是平常心的问题啊。我看到个运动员举那个圣火，然后说他是作为一个运动员最高的荣誉， 我心想，你最高的荣誉不是拿奥运金牌，而是举这个火炬吗？举火炬是人家给你指定的，金牌是你自己去努力来的。哎哎， 但是你看徐老师，你这就觉悟低了。这个时候他不是一个人呐，这个时候他背后是13亿人民呐，包括我们在内， 还有几十亿的地球人呐。 这比他一个人咱才得金牌，当然是最高荣誉了。哦，是不是？ 荣誉的 觉悟高， 这觉悟高， 觉悟高。 你们这 那珠穆朗玛峰你去不去？ 你们啊？ 珠穆朗玛峰， 他们管我机票，我就没去过。 章子怡不是也去了吗？ 我爱去啊，我可以去啊，怎么不能去啊？ 现在你知道，这次全中国的明星都像你一样啊，在追求这份荣誉啊。 不，你说的是，我就觉得啊，什么叫平常心呢？就是也应该注意。那天我就听一个人饭桌上说怪话，就是说，哎，允许不允许那个对奥运不感兴趣啊？他就是说，人人自由嘛。这个人人平等嘛，那社会有多数有少数，有个别人士，我对体育不感兴趣。 是事关国家荣誉啊，怎么能对国家荣誉不感兴趣啊？你开玩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民啊。 不过问题是什么？这个奥运概念啊，我觉得现在开始已经还没达到最高潮，但是已经开始给很多人有点疲惫的感觉了，就是因为满街都是奥运。就是现在为什么要为了要跟这个奥运挂上关系，所有媒体都在做奥运，每份媒体这个排名都可以改成奥运台，然后所有的 公司都在生产， 什么都 应该的， 其实是 应该的，中华民族嘛，百年不遇嘛，你们的觉悟，什么觉悟啊？ 什么觉悟啊？